月亮转地球一天，一千一个月，不快不慢。地球转太阳一千一年。你从这样子的出发，对，从这边走到。如果你再远一点，宇宙呢，它的星系数亿、数十亿、数千亿，但是呢，不相撞。你看到是什么？一个多么超能的组织能力，这只是是我们看到的一方面。然而呢，第二方面，我们来看看到底上帝的能力是怎样。上帝，我们称他为什么？正义的上帝，无私的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正义告诉我们不偏，不偏意思是什么？轻重平衡，不看这个高，不看这个低，不看这个上，不看扁这个下，不偏。然而呢，公平，对了，跟不偏一样，公平。公平是对待事情方面，你有钱，我对待你也是那样子；你没有钱，我对待你也是这样子。只要我的诚意，我觉得你是人，你们就是一样的是人。所以我们这个机会，外人来进来，不管你是医生、律师什么，你就是来要听演讲，我们就是欢迎外面的人来。弟兄姐妹呢，一样，我们还是以平等的看方式看待人。为什么我们学到这样子？因为上帝不偏，所以我们就跟着他这样子。所以从这边你可以看到什么？你看这个世界，因为就是偏，因为就是不正，发生很多事情。我们小的事情来讲，比如一个人做生意，亲人他一定卖比较便宜一点，外人卖比较贵，同样的种族便宜一点，外面的种族更贵。为什么？所以闹很多事情发生。所以如果你跟一个朋友很好，我去那边买这样多的钱，为什么你买这样贵？事情发生了。所以有一句话很好，他讲的话，小的权力就有小的贪污，大的权力就大的贪污。你知道大的权力贪污到怎样的地步吗？能够垮一个国家。在中国清朝就发生了一个太监，他拥有的财，他贪污的财力资产啊，覆过整个中国，看到吗？大权力就大贪污。然而我们应该怎样做呢？为什么有这种的事情发生呢？我们就比例一间屋子很好，很豪华的建筑，但是如果一些白蚂蚁在地面，你觉得小事情啊，没事，慢慢慢慢，一年两年三年四年，可能不到十年，你整间屋子屋顶要换了。如果你不去换呢，可能柱子又坏了，换了。这就是什么？贪污比作白蚂蚁，它造成的严重性可能我们想象不到。这个世界这样子了，到处世界上你没有看到每一个国家没有贪污事件，现在中国抓得很厉害，他们的贪污到底怎样？数十亿数百亿，开玩笑，跑去外国也是硬硬把他抓回来。你看贪污危害到一个国家吗？对了，这是上帝不贪污。所以我们希望这样子的统治者来统治我们吗？对，这是上帝的品质。接下来我们来再看一个这个很重要的品质。这个品质是什么呢？可能世界上你没有看到的，彼得曾讲过，说预言人类是没有办法了，但是圣上帝呢，能够预知未来。上帝怎样预知未来呢？为什么预知未来这样重要？真的重要吗？你试想想，如果你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，你觉得高兴吗？你觉得对你重要吗？如果明天半午夜十二点，你知道有贼来进你的屋子，可能是大贼，带了一堆人，一群人要偷拿你的东西，你会讲座，你知道这个心，你一直这个心性重要吗？对，很重要。可能你整个家里的财物都被偷偷去，但是你一直了，你更防范。可能你把厅全部灯打亮，可能你捡一些保安部队的人来，这保是什么？不单单保全了你的财产，也不保全了你们家人的性命。一直未来重要吗？对的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现在我们知道上帝有预知未来的权利，这样子我们有什么证据呢？我们再举两个证据。对不起，忘记我拿了圣经了。 对了，我们可以来看两个例子。第一个就是亚述王，亚述王攻占了邻近国家，很多个给他推倒了，所以他现在攻占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被包围了。西西家怎样做？他很害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亚述王讲什么？他讲：你们靠什么？你们信赖什么？列国的神哪一个能够脱离我的手？当面对西西家王讲：你不必靠你的神。他讲什么？他讲西西家就怎样？西西家把那三幅信放在上帝殿前，上帝看了在讲什么？上帝讲：亚述王从哪里来，就要回到哪里去。这件事发生了吗？我们来看这节经文，以赛亚书十四章，以赛亚书十四章24、25节，十四章24、25节，这边念到：万军之主耶和华启示说，我怎样构想，必照怎样做。我怎样定义，就照怎样实现。我要在我的地上击溃亚述人，在我的山岳上践踏他们。我必把他们把亚述的盔从我的子民身上拿走，把他的担子从他们的身上移去。对了，这件事怎样发生呢？当天，上帝只派了一位天使。把亚述王185000精兵全部杀掉，看到上帝，对他所预知的事情发生了。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，看到底这个例子又给我们怎样的对上帝的预知能力。这个谈到关于巴比伦，巴比伦是一个很强大的帝国，它的城墙两川城厚，很厚，而且啊，它一个很好的位置，它一个河围绕着它的城墙，敌人攻不上了。甚至敌人在外面包围的时候，王帝可以在里面享受，他根本不理你。但是事情怎样发生呢？我们来看以下书44章27、28节，以赛亚书。44章27、28节，这边念到：我对圣言说，你干了吧，我要使你的河流都干涸。我论到基鲁士说，他是我手下的牧人，凡我喜欢的事，他都必为我彻底执行。我论到耶路撒冷说，这城必定重建。又对圣殿说，你的根基必然立稳。这边看到一个很惊奇的预言，第一就是讲什么？他讲巴比伦围绕巴比伦那个河会干掉，的确干了，因为基鲁士王把构造了一个运河疏道，把这个水疏掉。接着呢，他又谈到什么？他谈到基鲁士这位人士，基鲁士那时候不知道这个人，他到底在哪里，从哪里出来，根本不知道，但最后发生了。还有呢，他想要城墙啊，会没有人上关上门。对了，因为就是巴比伦王觉得很骄傲，他讲那城墙永远没有更大了啊，没有人能够攻进了，还城门不用锁，这一切事情都发生了。结果呢，一夜之间巴比伦倒了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这告诉我们上帝的预知能力是多么的高强。然而在今天，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？今天到底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好吗？以赛亚书46章9到10节，46章9和10节，我从起初就指明为末后的事。在古时就说出未来的事，我说我的旨意必立定，我所喜悦的我必实现。这些经文告诉我，上帝所说的什么事情必定会实现，没有人阻止的。 所以今天上帝就告诉我们了一件大事，什么事呢？看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，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，这边念到第七个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统治世界的王权已经成了我们主和他所立的基督的王权，他要永永远远做完了。现在的世界，刚才我们提到了将动乱，现在上帝要立一个王，耶稣基督永永远远做我们的王，这就是上帝今天要告诉我们的事情。你觉得这个事情会实现呢？真的上帝会统治我们吗？上帝真的这个预言能够实现吗？但是你想想一下，刚才那两个预言告诉我们什么？河水会干，没有出现的君王会出现，现在上帝所预测的一个王会统治我们，你觉得有可能吗？我们再来看，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四章十到十七节，但以理书第四章十到十七节，我们不会读整段经文啊，我们会抓住它的要点读出来。第十，我们看第十节，他这边讲到一棵树非常高大，我们记住一棵树非常高大。第十节，接着呢，在第十四节，他讲这个树呢要砍下，他的树干要砍下来，而且呢，第十五节呢，他讲他的长干要留在地里，他不是全根整个整棵树连根拔起，他是砍掉树干，要树干要留在根里，土里。接着呢，他讲要用铁钎把它牵住，箍住。接下来第十六节他讲什么？让他经过七期。十七节他讲到至高者有统治人类的王权。这个人是谁呢？是最卑微的人掌权。所以我们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尼布加尼撒做的梦，他梦到一棵大树被砍了，当时这棵树的确代表他的王权，他会退位，砍下了，但是树会留在地里，就是他还有复制的地位，因为他讲七七，这七七代表七年，他疯了，失去了理智七年过后他恢复做王位。但是这只是第一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讲为什么讲有将来这个预言会预言到将来呢？的确这边有谈到几个要点。第一个谈到他讲什么呢？他讲经过七七，至高者拥有统治人类的王权，这肯定的不是指尼布加尼撒。还有呢，最后他讲了最卑的人，唯一的人会掌权。我们知道这个是讲到耶稣，肯定的是将来，讲到将来还有一次的应验。但是我们怎样知道这个怎样应验呢？我们来看这个一下，这个预言我们如果仔细去看一下，我们会知道第一个刚才我们讲到了七七是七年，但是这个七七讲到未来，七七如果根据你一些查考啊，它七七是等于2520年，如果你从搬运到尼布加尼撒做梦，当时是607年。如果你经过了2520年呢，你就到来到了1914年。我们所做的一些查考，我们所做一些研究，这个1914年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耶稣在天上做完了。第一，耶稣在天上做完了，这告诉我们上帝的王国已经在天上了。这就让我们要考虑的两个大问题。一个问题是啥？上帝什么时候开始统治？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王国已经在上帝建立，什么时候统治？刚才我们有谈到七七，谈到 巴比伦王。当然我们要知道到底七七我们是怎样计算，为什么讲不是巴比伦王的时候出现，为什么要讲了另外一个，刚才我们也记录到了，等到吗，最卑微人的会掌权，但是这边有三个真迹跟我们讲出来，所以我们要去了解，这样子我们才相信上帝会统治这个世界啊，上帝的君王会统治这个世界。第一个他给的条件讲，耶路撒冷被掳七十年后，大卫的王还没有恢复，大卫的后代做王没有恢复，所以肯定的。第二他讲耶路撒冷当时被建大的时候呢，列国既定的时机还没有结束，如果你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节，他讲到列国既定的时机还没有实现，这两个就告诉我们了，七七肯定的啊，不是讲到尼布加尼撒那时候，是过后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在根据最好的根据，就是但以理书二章的迹象，迹象你看到头顶金冠了，是代表巴比伦。接下来脚步，那个狮头打到脚步，脚步是代表什么？对了，现在我们最后的日子，这个脚步倒了。对了，这就是上帝的王国，那块狮头再去建，变成一座金山高山。那时候就看到了上帝王国的建立，所以这个很清楚的帮助我们去了解一下，为什么上帝指定在我们这个时候。既然我们知道了上帝的王国已经建立了，而且上帝预言已经实现了，这样子我们来到一个很关要的事情，就是什么，这个是第二点，就是上帝的统治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，跟我们有关系吗？对了，我们来看两节经文，看看一下到底上帝的统治对我们有什么关系。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一章十八节，启示录十一章十八节，这边念到列国发怒，你也发怒了，指定的时候也到了，死人要受审判，你的奴隶先知和圣民以及大大小小敬畏你的名的人要得到奖赏，败坏大地的人也要败完。谁是败坏大地的人？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世界已经很乱了，贪污的事件到处发生，而且呢政治动乱，世界每个角落都发生了这次事情，所以谁是败坏大地的人？对了，这些政府败坏害死了很多人，所以这个败坏大地的统治者呢必定败亡，这个败亡谁击败他呢？对，我们将来的君王会击败他，这是第一点。这对我们牵涉大吗？对了，如果你看到贪污的世界里面有，你看到战争的世界没有，你看到贫穷贫富的世界没有，你看到疾病的世界全部没有，你会觉得什么？对了，你整个的生活完全不同了，这就是牵涉到对我们很大的关系。我们再看了第二点，关于另外一节经文，我们来看启示录二十一章，大家都熟悉了，三和四节，二十一章三和四节，这边念到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发出，说：“看哪，上帝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上帝要擦去他们所有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哀痛、哭嚎、痛苦，从前的事已经过去了。”对，这个谈到不单单我们能够一个和平快乐的生活，我们不单单不会面对战争疾病这一切，而且呢他讲了我们甚至不会面对每个人都觉得没有办法克服的问题，就是死亡，该次死亡已经不见了，不单单你的痛苦、你的哀痛、你的哭嚎全部不见，死亡也不见。如果死亡已经失去了，你觉得这个统治 有人类的政府能够比得上吗？人类政府根本比不上，根本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，这就是我们最终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谈到这边，有时候我们去想想一下，我们很庆幸能成为耶和华见证人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得到真理，我们得到真理，我们要去珍惜，去想想到底这个真理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可贵，这个真理到底能够帮助我们什么，这个真理到底能够使我采取什么样的决定。对的，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人得到真理，但是有时不珍惜，为什么？因为目前的情况的确全部浮现在你眼中，你随手一伸你就拿到，你要什么都有，只要你拼力，你觉得我有能干，我能够做，我就拼力。但是最后看到什么？世界的情况很乱，所以你失去了方向。然而你如果仔细，你把你所学的看到这一些，看到上帝的政府这样的真实啊，真实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如果真正的由上帝来统治，你将会得到怎样的祝福。这一切你很庆幸的能够得到了这个真理，你会怎样珍惜它吗？所以这边有一个问题我们要去想想的，你我是不是正在等待这个日子？我们问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等待这个日子来临？我们已经了解这样多了，是不是真的等？有一天我跟一个研究，他已经跟我研究了整六七年了，跟他谈起关于这个问题。所以有时候这个问题我们想，真理已经站在我们脑子，但是真理就是打动不在我们心里。我们知道这个是真的，但是在我们做决定之前之后，我们还是在困扰着到底我是应该要怎么做。很简单，比如这条是死路，这条是活路，你要走哪一条路？很容易 你走活路，这个死路你不会走，就这样简单。但是真理跟歪理你选哪一个？他们在困扰着，为什么？他是真的看到真理吗？还是半清半楚，半清楚半模糊？这就是那问题。即使你看得很清楚，在我们脑子里我们看得很清楚真理，圣经讲的就是真理，上帝真上帝就是耶和华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但是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还是在徘徊不定，为什么？这是我们要问的。刚才就说你我是不是等待这个日子？第二个我们来看啊，约翰讲说，约翰他说一句话，他讲主耶稣啊，来吧。你看约翰他等待主耶稣来吧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跟约翰一样讲主耶稣来吧？好，谢谢。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讲者会见弟兄委员发表了以上的演讲，帮助我们继续把目光集中在上帝的统治之上。那下星期同样的时间，我们也将会聆听另一个公众演讲，主题是保持洁净为耶和华争光，保持洁净为耶和华争光。所以欢迎你们也能够出席，也能够邀请感兴趣的人士参加我们下一轮的聚会。那现在我们会来到我们的第二部分的聚会，那就是守望台研究班。首先我们会邀请你们一同站起来唱就王国诗歌第78首，王国诗歌78首，坚韧。